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少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这是一封在几张敌人空投的传单上写成的信，信的抬头写道：“叩拜，叩拜，再叩拜，叩拜党的领导和指挥员。”接下来标题是一个死有余辜的罪犯的自白书，再往下字迹凌乱潦草且泪痕斑斑，读起来不连贯也不大通顺，但大意略知梗概。写信人说，他出身豪门乡绅，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地主家庭盘剥的残酷和贫农生活的艰辛都有切身的感受。他是解放后从书本上受到革命思想启发，才响应党的号召志愿参加抗美援朝的。刚进入朝鲜时，他激情昂扬，热血沸腾，深感人民军队的伟大和革命集体的温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枪林弹雨，他都咬紧牙关紧跟部队，从没装过孬种，没逃亡掉队。他写道，第5次战役打过北汉江后，他背的炒面全吃光了，只好像牲口一样到处找野菜生咽下去，实在饿得走不动时，全靠战友们匀点炒面来暂时充饥。但是总吃战友们的又于心不忍，只好带着泥沙吞吃野菜，强塞进嘴里，吃下去以后苦涩烧心，翻肠倒肚，连胃里的苦胆汁都呕吐出来了。偏在这个时候，他的肺病复发，开始大口吐血，两眼昏花，感觉自己实在是撑不住了。信写到这里，他用大字写出了我不想死几个字。他说他不愿病死沙场，更不愿意死后埋在国外。激烈的战斗把部队编制打得残缺不全，阵地也全打乱了。这时他遇到两个抬担架的民工和一个早年从国民党军反正过来的兵油子， 说是要趁乱穿过阵地混到敌人那边去。他们劝道，世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那边宽带战俘，有饭吃，有药医，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跟我们走绝对没问题。见他犹豫不决，那个老兵油子竟然掏出手枪来对准他的脑袋说，老子叫谢林忠，就是这几天被上头追查的，早就是那边的人了，你现在成了老子的俘虏，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等到天黑就跟我们过去，不然我枪一响，你就在这荒地上等着喂狗吧。他出于无奈，向谢提出给组织写封信，把事情交代清楚。谢林忠狠狠踢了他一脚，说，你这个书呆子，写就写吧，加上一句，就说我老谢这一年在共军里面混，各位领导和兄弟们对我确实很好，我这是各为其主，希望兄弟们不要记恨我。读完这份自白书，我莫名的泛起一种悲愤而又惋惜的心情。我把这封信和那件军衣扔进火里，看见他们化成一道青烟，感觉到自己的脑子里也乱糟糟的，觉得是同志还是敌人，隔得真如一步之遥，如果意志力稍微动摇，就可能成为变节分子了。我军当时的人员情况非常复杂，解放战争后期成批投诚俘虏人员涌进部队，来不及清理，甚至还有当过国民党军营长的，作为军师级干部的司机，军师领导机关内也隐藏了国民党特务，出国作战的过程中叛变投降善逃的大部分是这些人，也包括一些意志力薄弱的青年学生。我回想起张科长昨天对我结束审查时讲的话，再想一想这位逃兵的自白，不由得心潮起伏。小知识分子容易多愁善感，特别在血腥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思想上心理上都容易脆弱。而我们的部队与其他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首长和战士亲如兄弟，组织的信任和部队的温暖，是我们接受战火考验的最大支撑。我用脚踢飞烟灰，抬头看见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在辽阔的大地盛开，顿时感觉到一种生长的力量从自己的身体里壮大起来。再过两个月我就满18岁了，我要在敌人的炮声中庆祝自己的成人礼。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命发表声明，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圆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次日，金日成和彭德怀答复李奇微，你在本年6月13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战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议地点我们建议在38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四川解放时，他只是县中高二的学生，好不容易考上西南军政大学，朝鲜战争爆发了，500名军校同学被补充进29师，开拔前线。郑家三兄弟都上前线，部队首长对此特别指示，将最小的一个留在师部，争取三兄弟中至少有一个活着回国为老娘送终。不为人知的战场细节， 催人泪下的生命赞歌。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大战结束，二十九师兵员和粮弹急需补充，致司命令十五军再向后方转移休整。部队拔寨北行，趁着月夜进军，一路急走，静悄悄潜入山林。起初我的腿肚子还有劲儿，可走到半山腰就渐渐没了力气，感到腿脚摇摇晃晃的，头昏眼花，还摔了一跤，摔得鼻青脸肿。好在科长细心搀扶，我才没有掉队。就要快走到走不动时，队伍前面传来一阵吆喝，往下传，部队停下休息，只能就地坐下，不准躺下，再走五里宿营。队伍停止前进，大家倚坡靠坎或傍大树而坐，抓紧时间养精蓄锐。山林一片寂静，突然从一颗幽暗的岩石下传来一阵变调的歌声。我们的祖国无比辽阔宽广，它有无数的炒面和高粱，只因美国飞机大炮太他娘的凶狠，逼得我这可怜人饿断愁肠走上战场。幽怨凄楚歌声惹得部队一阵躁动，有人愤怒地骂道：“他妈的杨教官，你鬼哭狼嚎的胡唱些啥？这个时候放臭屁是何居心？”那边师部教官杨洪才也火了：“我说你搁老子耍什么威风，想给老子扣大帽子扣不着，老子唱歌惹了你哪点？自古道当兵无娘，打仗吃粮，现在没得粮吃，饿得前胸贴后背，老子哼个小曲儿解闷儿，干你屁事！”老杨的话犯了众怒，几个马夫最先揭发道：“好你个杨教官，一口一个前胸贴后背，搁老子不对吧？你打开粮袋给大家看看，究竟装了多少美国罐头？说出来没人相信，明明断粮了，他杨洪才咋还有那么多美国罐头呢？”另外几个战士也揭发说，他们奉命清扫战场时找到了很多铁罐罐，因为不识洋字，就去找杨教官看。这老兄从中挑出一些，谎称是杀虫剂、痔疮膏、毒蛇粉，假意扔在一旁，而只留一些劣质罐头让他们上交。等他们走后，就自个儿把扔在一旁的罐头藏起来吃独食了。老杨被揭了短，自知理亏，不敢再说话。市政治部李文堂主任插话说：“杨教官讲二话肯定不对，咱们打仗靠什么？靠的是精气神儿，气可鼓而不可泄，大敌当前，绝不允许动摇军心。”大家正说的有劲儿，副副师长大步走过来，挥动着伤残的右臂说：“李主任讲得好。”他向大伙讲述了最近从致司首长那里听到的故事。他说：“毛主席天天关注朝鲜战局，吃不好睡不着，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大伙。毛主席说，第五次战役几乎用了和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差不多的时间，在同样艰难的条件下连续作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像志愿军一样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战斗，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在装备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夺取胜利。志愿军打出了中国人民不信邪的英雄精神，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副副师长还补充道：“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志愿军面临的补给困难，已经命令组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亲自担任后勤司令员， 组成钢铁运输线，坚决粉碎敌人的空中封锁，把急需的战备物资送上前线。副副师长的话像春雷一样在同志们心里砸响，鼓舞着我们一鼓作气翻过山梁，顺利到达清风岭。早晨旭日东升，暖风徐徐，师指挥所掩蔽在山林里，喜鹊在我头顶的树枝上欢快地扑腾，把朵朵桃花抖落下来。我在山西边扯开雨布，斜挂在树枝上，给自己架起了一个简易帐篷，然后选了一块平整的大青石板，架起了简易台案，放置好油印工具，赶印战地简报。部队终于进入休整了，可是我们师能够休整多久呢？能不能够获得充足的补给呢？休整之后，是继续发动第六次战役，还是调整为防御态势呢？我一边印着，一边胡思乱想。正走神时，忽然听到管理科的一位参谋大声通知，后勤处已运来了三车军需物资，首长命令师直机关先领，师长吩咐还有存粮和野菜能凑合几天的同志可少领一些，等待第二批物资运来，已经断粮而且体质较弱的同志可以多领一些。怎么这次是师直机关的同志先领呢？大家纷纷走出掩蔽部，问老曾是咋回事。老曾说，本来师里要求大家按照先部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先群众后党员的顺序去领，可谁知师直警通连、侦察连、工评连还有勤务、运输、马号、炊事班的同志们都不肯先领，他们讲再不能让师首长后领了，如果师首长不领，他们也不领。僵持不下，师首长们既感动又着急，最后让师直机关先去领取。老曾话音未落，昨晚哼唱小调的杨教官已经扛着满满一袋口粮回来了。 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讲述了一个学生兵在朝鲜战场600天的真实遭遇。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年轻军人的青春与战争相伴，初恋在枪林弹雨中萌生，友谊用生死鲜血来浇灌，却都在残酷的战火中化成灰烬。但信仰与责任由此而生。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 我将印好的战地日志交给科长，他吩咐我赶紧去沟口领粮。我捡起空空的粮袋，一路小跑奔向沟口。五月的阳光把清风岭映照得苍翠欲滴，我一瘸一拐地跑在山间小道上，环顾静静的山林和满山盛开的野花，兴奋雀跃，不禁高唱起歌来。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在革命的荣辱里学习战斗，为保卫伟大祖国，亲爱母亲，我们克服困难，勇敢前进，做人民好战士，光荣的志愿军。一路欢歌来到沟口，后方运来的粮食存放在公路旁，除了不远处护卫的岗哨外，寂静无人。实在是太累、太饿、太馋了，我急不可耐地冲到粮垛前，掀开伪装，粮袋里那炒面的香味扑鼻而来，我不顾一切先狼吞虎咽起来，大把大把往嘴里塞，塞得满脸满鼻都是面。殊不想，当我正准备往粮袋里抓炒面时， 突然发现不远处竟然还有一袋袋码放好的大米。好久没吃过白米饭了，那稻米的清香让我这个四川娃馋涎欲滴，一股难耐的欲念油然而生。我四下张望，心砰砰跳，慌乱地将已经装了半袋的炒面倒回原处，再撕开米袋，连抓带捧地装了起来。偏偏在这个时候，从我身后突然响起晴天霹雳的呵斥声：“混蛋，你想干什么？你看到留在面袋上的血迹吗？那是呼云战士牺牲时流的血，这是用命换来的东西呀！你还挑三拣四，嫌炒面难吃，想换大米？难道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我猝不及防，转头看见气得暴跳如雷的科长，再一望，副师长和通信科长徐长启他们也站在我的身后。我又惊又怕，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副师长抓住我的手，宽厚的笑了：“小子，莫羞成这样，不就是人年轻，有些贪嘴吗？”他转过头对张科长说：“看到孔雀开屏吧？孔雀开屏，全身的羽毛展开，亮闪闪的，人见人爱。孔雀有正面的美，也有屁股的丑，所以我们对同志要团结，要保护，打胜仗要记功，犯了错误也要鼓励他们总结教训，不能一棍子打死。”副师长拍着我的脑袋说：“娃娃，你要自己解决好自己的思想问题，要从思想深处挖病根儿。只有自己想清楚了，真正有了觉悟，才管得住自己。特别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在自个独处时，也能管住自己。打骂造不出共产党人。”他们各自装了半袋炒面离开了，我则一直呆呆地伫立在那里，愧疚难言。那个沾染了烈士鲜血的米袋摆在脚下，让我格外地感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卑微和丑陋。第五次战役以后，我军主力回撤到平康、金化、铁原三角地区，东西贯通，重新建立了坚固的防御纵深。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战中，我们的部队忍受着难以想象的饥饿和困乏，通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面对面的拼死搏杀，全军战斗力获得了极大的锤炼和提高。我也和战友们一起经受了人生难以形容的艰苦与磨难。敌我双方连续作战，人员和物资的消耗都非常大，我军一时无力打过三八线，敌人也没有办法再打回来，大规模战斗就地停止。1951年6月1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目前政治工作指示，第五次战役获胜后，由于供应困难，故将主力后调休整，准备再战。不料我掩护部署未尽妥善时，因而给敌人乘间窜入，造成部队不应有之混乱与损失。目前敌人的疯狂劲头并未消减，我们必须给敌人以坚决打击，才能停止敌人的冒进。要停止敌人进攻，稳定局势，主要又在于干部是否积极努力。目前政治工作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将各级干部动员起来，以坚定的战斗意志、转危为安的毅力，坚决对敌人斗争。要说明敌人这次进攻完全是一种冒险行动，是试探性的，我们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敌人是胆怯的，切不要为敌人虚张声势所迷惑。事实证明，凡是我军采取了坚决的抗击的，不仅保持了阵地，并给敌人很大的杀伤，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各级政治机关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体干部同志发挥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带领战士勇敢机智地打击和歼灭敌人，紧急动员起来，停止敌人进攻，稳定局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 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